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季作山没有对汪希周说太多，只是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进行了最简单的概括。 我想让人们多一些选择。 罗西与汪小青挑好衣裳，付款出店。罗西手里提着满满的购物袋，笑道： 好了，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个月的衣裳全买齐了。 汪小青掐了一把他的腰，罗西亲了一口他的脸。汪希周无言道： 哎呀。 汪希周正微笑着，突然从鞋子里杀出一个人来，奔着汪小青就扑了过来。季作山一个顺步，沉默地拦护在汪小青身前，侧身道： 别怕。 有季作山在，汪小青哪里会怕呀？他哪怕随便抄起一罐奶粉对着那人扔过去，都能打出榴弹炮的效果。但是那人好像并不是想袭击谁。在离季作山还差几步时，他就狼狈地滑跪在地，膝行了几步，抱住季作山的大腿说： 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来人看体质是个毫无战斗力的成年贝塔，这在季作山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没有战斗力的贝塔早该在淘汰赛中变成了欧米伽才对啊。他蓬头垢面，头发间有肉眼可见的鸡子流窜，身上更有浓重的陈腐垃圾的味道，极有可能是坐着垃圾车混进这里的。罗西掩住汪小青的鼻子，扶他退后。季作山蹲下身说： 慢慢说。 那人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大好，浑浊的眼珠咕噜噜乱转，擒住他的双臂，浑身发抖。 求求你救我回去，带我回主神空间，我不要留在这里。他都不认得我了，我他妈为什么还要回来这里？我要回家，求你带我回家，哈哈，带我回家，哈 哈。是疯子吗？ 他想不到季作山竟然会对一个闯入军事服务区的流浪汉有这样的耐心，甚至屈下身去，神情郑重地询问： 你是从主神空间里来的，你认识池小池吗？ 一双脏污的手攥住了他的前襟，他已经听不进任何话了，尖锐的指甲神经质地抓挠着他的毛衣。 带我走啊，我要回我自己的世界，带我走啊。 保安闻声而来，对季作山致歉后便扯住他的双手，想把他拖下去。那人疯狂地手舞足蹈起来： 主神，那个王八蛋主神，我要杀了他，杀了他。 季作山思忖片刻： 等等。 保安中已经有人认出他是谁，倒吸一口凉气，手都兴奋地发起颤来。季作山对那两名保安轻嘘了一声，又转望向那眼神狂乱的人，心中隐有猜想。 把他带走，先清理一下，下手不要太狠，我走时会带他离开。 而在池小池刚刚完结第四个世界的任务时，他的信息便实时递送到了须臾之间内。 宿主代号1198号，宿主姓名池小池，世界难度等级评定 A 级，世界完成度100。宿主状态评定，各项机能良好稳定，可以随时传送。所得商值总额98，低于平均值4190。 那鲜红的98恶心的主神脑折都开始紧缩了。自从看到061变成机甲， 主神便再也没有关注过这个世界的进度，毕竟他还有很多别的世界的情况要处理。 AI 沉默了一会儿说， 抱歉，我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事情在忙。 我不是让你看好061？ 您又生气了吗？我已经为他准备了下一个世界。 主神安静了一会儿，情绪总算平复了不少。 把089叫来，轮到他述职了。 须臾之间内，089把自己最近登记的摇号情况一一报上，确定所有数据无误后，他关掉手上的显示屏，一双桃花眼没心没肺地弯出了一个极美的弧度。 老大，还有什么事情吗？ 你还有多少次就能完成任务了？ 089拿笔在手掌上列了一个相减的公式算了算。 2000多次吧。 工作情况怎么样？ 就是工作时间不让吃零食，挺烦的。还有023他不给我下片，他对我有意见，区别对待。老大，你得管管这种本位思想啊。多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他拉拉杂杂地抱怨了大概一刻钟，主神感到头大。089闭了嘴，然后又用清澈的眼神望着主神，似乎渴望唠更多的嗑。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老大，你不跟我谈谈心了？ 并不想和话痨浪费时间。得不到老板关怀的089悻悻地出去了。 木马系统植入了？ 是的。 主神想到他碎嘴的程度，竟是忍不住有些心悸。 下次还是远程植入吧。 每次他想要影响宿主的任务进程时，都会在089的脑中安装一个干扰性质的木马，而在成功干扰过后，木马病毒便会自杀，销毁罪证，一劳永逸。 多亏089是一个难得的白痴。 089在走出须臾之间不久后，恰好碰上了迎面走来的061。他凑上去热泪盈眶道， 哎哟，死鬼，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看一眼的呀？ 061看上去心情不坏。 哎呀，宝贝儿，别生气，我心里只有你。 089啪的一下拍了一下061的手背， 臭不要脸啦。 然后他捂着脸，发出一阵难以言喻的银铃式的娇笑，噔噔噔的跑到023的办公室，拉开门进去的。023的声音很快自扮演的门扉内传来。 保安，保安，我这里进了个神经病，你们管不管？ 061看着089的背影微微笑了起来，准备往档案室走去，想查查自己过往执行任务的记录。然而刚走出几步，他便觉得哪里有些异样。061抬起被089刚才拍过的手背，发现上面被染上了油墨，除了一串意义不明的减法公式外，还有一行倒写的字，下个世界小心。061皱眉看着还有几步之遥的档案室，思忖片刻，还是走到了与档案室一墙之隔的小商店。在他走入商店时，档案室的手拧门把手的锁芯位置出现了一只沉默的孤眼。他转向061所在的商店位置，微微眯了起来，似乎在打量他的来意。很快061从商店里提着塑料袋走出，袋中是089最喜欢的瓜子和023最喜欢的威化饼，而那只眼睛旋即闭拢，恢复了门锁的模样。061把东西送到023的办公室，那两人正在掐架，没空搭理他，他便笑笑折返回了池小池体内。池小池在休假期间又选择回了筒子楼，好像除了那里他就没有特别想去看一看的地方。一人一系统靠着手机交流，并展望了一下下个世界会有什么幺蛾子。061想到089在自己手背上留下的墨字，总是有点不祥的预感。待休假结束， 他携池小池完成传输之后，看清眼前的场景，他还有点疑惑，因为一切看上去特别正常。池小池睁开眼时，四周的陈设叫他有点诧异。 化妆间？ 这里完全是现代剧组的化妆间，有两排化妆镜分别靠墙相对而置，有许多衣服架子乱糟糟的堆着。他脸上的妆上了一半，眼妆格外浓，像是疲惫至极的模样。池小池看着镜中这张脸，认真点评： 肾虚，有时候是在过度疲劳之后。 061却没有接他的戏。按照池小池与061之前商量的内容，他曾以为这里会是什么古代世界，毕竟按照061曾经的说法，世界越靠后就会越偏离原来的世界线。他正想起身看看，便听到一个女生自门口传来： 陈阳，哎，你怎么还没化完妆？导演都催了。 一个女人出现在化妆间门口，池小池就近看向镜中。女人是个长相艳丽的女人，化妆无懈可击，但脖子以下却是空空如也。她的头颅如同一只气球一样飘在空中，对池小池微笑。说完后，气球悠悠飘走了。确认她走后，池小池一口气差点没倒上来，说话的声音像是一只被掐了脖子的尖叫鸡。 那是什么？ 一个与061截然不同的机械的冰冷声音自他脑中响起。 宋纯阳，第八次任务开始，请及时抵达片场，开始你的任务。 池小池这才发现，从进入这个世界开始，061便再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